选择走的路，不是愤怒，不是疯了，是被灵魂歌手开场瞬间能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出口，那些感动了你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你还想坚持什么？节目让人看得想哭，我的那些朋友争先争着去做努力，急着抛弃自己。